马后炮。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咁啊，继续有阿恩珠同埋我尤达咁啊，同大家讲翻啦。呢一节当然又讲翻上个礼拜啲赛事啦。咁啊，先讲呢一个10月4日啊，即系呢个地狱赛期嘅最后一日。因为点解我讲地狱赛期咧？因为咧，其实如果你仲记得咧，即系呢一日咧，就系啱啱沙田嘅連續三個沙田賽日嘅最後一日，咁之前已經係嚟咗兩鑊，咁啊搞到咧，即係其實因為連續三次跑沙田咧，咁其實咧你都睇到有啲場次其實出馬都直情係唔夠數，因為部署咗啲馬，咁啊變咗咧就啲馬 其實十一已經係咁噶啦， 係啦， 你打三 T 場次擺五班出落去，即係。好少可 噶，係啊，因為真係太少，唔夠馬跑啊！你唔夠馬出啊嘛，即係好似阿教主揀射馬咁，哇！佢都揀到頭痕，雖即係佢好衰質，佢啊通常都係揀尾嗰幾場啦嚇。咁但係即係你揀馬都好頭痕，因為啲馬真係出得唔夠。嗱咁啊，嗰日咧就即係咧有一個特別啦。咁啊，除咗頭先講嘅地獄賽程之外咧，咁啊即係因為之前嘅10月1日咧，咁啊希斯咁就叫做。所謂有，因為有隻美麗傳承復出啦，咁啊，即係都有啲人同情佢啊！你真係哇，成個月、成個九月，即係除咗個開羅日就差唔多守齋咁滯，即係啲馬都輸到冇影冇曬成。咁跟住啦，嗰場咁嗰日咧就美麗傳承係贏唔到啊，俾阿金槍60殺埋。其實佢嗰個第二都好險，好險。咁跟住啦，過咗啦，咁啊到呢一個賽日啦，咁啊有隻。有隻馬咧就咁啊，即係都幾應景，因為其實嗰日咧希斯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嗰日咧都出，佢又唔係出好多馬嘅啫，出四隻嘅啫嚇，五隻唔好意思，咁五隻之中咧，咁當然咧就係以即係我哋而家準備播俾大家睇嗰場咧，就嗰隻馬就比較即係雷，即係殺聲震天啦，嗰只馬咧就叫請讓路啊。咁啊，聽到個名啦，咁同埋就話呢只馬亦都係即係叫做所謂咧，即係叫做希斯，即係典型嗰啲靈西牧場產品啊，喺嗰邊啊做到夠曬，嚟到呢度咧又做到夠曬，試習又試到好靚，哇！真係收少個崩都唔得，咁啊改埋個名叫請讓路，即係話啦，我而家要開齋啦，你哋仲唔讓路咁樣，咁但係結果係點咧？咁我哋不如睇一睇先啦。去邊啦？ 好，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咁啊前面係嗰只好好彩彩，乒乒乓乓響後邊啊，前面快噶嘛，咁啊紅衫嗰只啦，咁啊勝利助手比啊，紅眼罩第二位咧就係同友啊，入邊咁啊有嗰只請讓路白衫白袍走咗上去啦，追入粉龍堡咧，咁啊仲有隻海豚星啊，第五位愛蘭威妙星，第六位勁進，第七位神朗金剛啊，咁啊入邊好好彩彩上翻啲啦，中後搭先見到霸勝咧響尾四喎，咁啊再後邊嘅馬全力衝啊，勇敢動力嗰啲馬包尾威力爆發啦，好啦，一半前面透出嘅馬就海豚星。咁啊，見到中間咧就係呢只勝利在手啦，出邊紅眼罩咧就係同友啦，愛蘭位置仲有威妙星啊，再下一層嘅馬啦，響入邊咧就請讓路啦，馬林中間神朗金剛啊，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同友就響中間入邊海豚星，愛蘭位置仲有威妙星，第四位嘅馬咧仲有請讓路啊，接近終點啦，埋邊海豚星仲係一路佔先，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跑第二名嘅馬咧，埋邊就同友，出邊啊威妙星，中間咧就神 嗱。請讓路就而家我指住呢只啦，咁啊最後就梗係唔係請讓，最後咧就請讓路就去咗條死路啦嚇。咁啊反而就爆咗只超級大冷門，咁啊只海豚嗰只嘅海豚星，咁啊反而咧就兩隻嚟嘅嗰場咧三隻初出馬啦，包埋只威力爆發咧，咁其實好似嗱而家跑第三呢一隻嘅威妙星咧嘅走勢咧就真係叫做似模似樣就入到個 pace， 咁但係請讓路咧。我想俾翻前少少大家睇啊！嗱，俾翻前少少大家睇。嗱，而家請讓路喺邊度咧？而家就喺海豚星嘅出邊，即係入邊啦嚇。咁其實佢呢度咧，你見到牛羊明倫推落去咧，咁佢只馬又 pick up 得唔係咁好，反應就真係麻麻地。嗱，反而入邊呢只同友就臨場大變咗大熱門啦。咁呢幾步殺上嚟，以為咧。就冚到嗰只海豚星嘅，咁啲海豚星咧，哇！毛顯東放下又啊放順咗，咁啊力灌注到底，呢只馬即係同上季咧就真係有明顯嘅進步啦嚇。 咁啊，請羊路咧，咁啊，成日走嚟走去都唔多。嗱，反而咧呢只走上嚟呢只勇敢動力咧，反而幾乎咧連佢個第五都啄埋啦。咁我哋再睇下巡邏影片啦。嗱，睇一睇巡邏影片，咁睇下呢幾隻馬嘅動態啦。嗱，誒，等等先。嗱。嗱，我哋先睇睇啦。嗱，而家請羊路咧就係排呢一個四檔嘅。咁而家我指住呢只就請羊路啦。OK， 嗱，咁啊，夜馬嗰只海豚星喺邊度啊？海豚星咧就喺二檔，其實埋邊呢一度，海豚星就喺呢一度。咁跟住咧就同友友啦，同友友就十檔，咁就喺呢度啦。大家睇住呢三隻馬咁樣點樣走路啦。其實早段呢一度咧，呢只咁嘅請羊路咧，嗱，你見到佢咧，楊明倫捉住咧，咁佢都係順住擺前面啦，咁咪一籌上嚟就拍住嗰啲勝利在手，其實都係一路都喺前面。咁啊，即係好，即係都有走勢嘅，咁啊早段，咁但係咧個勢，但係咧就出邊嗰只入邊只海豚星咧就走得就仲濕醒啦，電子步一開都已經係即係喺前面 head 住啦。嗱，咁另外呢一隻威妙星啦，嗱威妙星咁啊入邊就同友友啦，咁呢兩隻就一齊喺最後四百就一路開始突圍啦。嗱，但係呢度咧你睇到請讓路啦，其實都已經開始力弱噶啦。嗱，見到阿楊明倫打落去咧，咁都冇乜料到啦，真係有啲仲有啲縮縮地步添。咁同友友咧就恰如其分啦，呢度衝上呢度咧就走翻埋去就海豚星嗰度，即係逼一逼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咧只海豚星咧就真係都係輕磅，咁就俾佢就由頭頂到尾。嗱，咁就再睇多打橫啦。嗱，呢個請讓路嚟噶。阿根珠，你點樣睇呢個請讓路咧？ 覺得佢走勢規矩。唔多夠好，同埋諗尾嗰度咧，好似真係谷唔起咁，冇理由臨尾嗰幾步自然冇力咁咯，睇到好似 係啦。嗱呢度嗱，再俾多俾再俾翻個直鏡俾大家睇翻嘅請羊佬啊。其實嗱，你見到呢一度咧，即係你楊明倫已經係要喐手啦，同埋即係早段佢都跟唔即係跟咗一段之後咧，跟下佢自己都已經係散散地。咁啊，撇下，咁呢度就再打落去啦。嗱，咁嗱呢啲馬咧，再出都一定係熱門嚟。 當然啦， 即係話俾你聽啊，呢啲再出一定即係好多追，有好多追啊，希斯啲 fans， 咁啊一定即係追到，即係一定會追。但係咧，嗱，即係近係好多隻噶啦，希斯呢啲馬，一隻呢只，一隻世紀武王。 係。 啱啱禮拜三就嗰只四條煙，嗱呢啲馬，嗱呢 四條煙兩隻要。 係啦，呢啲馬咁啊，全部咧，即係如果你話以火焰唔要啦條片。即係如果你話以希斯一個咁樣嘅練馬師，即係如果我即係我假即係咁好簡單講啊，如果調轉頭佢喺澳洲個幾月都冇馬贏，咁你可以想象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即係佢嗰個即係有幾咁失威咧？真係 以佢名氣，比起早兩年嚟嗰、那個。好似仲差啲咁啊！真係 係啦，即係完全都唔係波啦，係咪咁啊？嗱，賽後報告就冇乜嘢特別嘢講嘅，咁就所以我都唔打算咩啦。咁但係贏嗰只嗱，贏嗰只海豚星咧，咁你又即係嗱，你見你睇佢做啲時間段，即係一路都喺前面段喺前面一咁樣走位翻嚟。咁佢呢個75倍真係唔似符碌喎。 最主要輕磅咯，同埋我覺得佢。全程走規咧，係嗰一個場地咧，私家衫咧，內檔唔好咁蝕咯。平常嚟計係內檔蝕啲噶嘛，如果全副。 係啦。 咁嗰日移難咗裏邊咧，變咗佢外內檔嗰度咧，你地冇咁爛咧，就比較上可能係場地偏差冇咁多。 嗯，冇錯啦。嗱，咁同埋咧，你就講得啱啦。佢呢場馬咩114磅啫嘛，咁啊超輕磅。你大熱門嘅同友友。都即係減咗周俊樂嗰10磅都仲要咩120磅，咁所以一來個分嘢啦。咁但係其實同友友嗰即係呢場啦，即係個走勢都唔係太差嘅。咁當然啦，頭先講嗰幾隻初出馬 ，OK， 咁啊威力爆發嗰只就真係唔似啦，即係完全即係試集都完全都唔上力嘅。咁啊反而就即係。威妙星咧，威妙星就真係似模似樣啦。嗱，即係呢只馬咧，臨場咧，即係咧，我睇到佢咧，真係有啲 form 嘅。但係咧，但係一睇到個練馬師係容天鵬，佢又卻步啦。咁但係呢場馬佢又走得似模似樣喎，田泰安啊，咁一樣就食正個12檔嗰個咩啦。咁所以呢只威妙星，我覺即係你同唔同意下次再出你都要留意一下佢咧。 呢只馬睇佢操練咯， 但我只馬想講講喎，我諗佢真係諗住又落五班再殺嘅喎。 係邊只啊？ 十一號霸勝喎。 啊，呢只霸勝又係啦，即係啱啱即係第一鋪上一場 跑第三。 上一場跑第三，輸俾只富哥八斗似無子嘅。但係你睇翻佢呢一場， 佢一開波夾一夾， 係啦， 夾一夾，一落咗去之後咧，就全程好似冇騎過咁啊，薛恩。跟住係臨尾嗰段剩翻個200米咧，就叫佢試騎下上嚟，唔知第七、第八個終點啊。 係啊，咁呢個薛恩你都預咗佢噶啦，真係 佢其實嗰位咧，佢可以攞入去。我睇到咧，嗰只馬十二檔嗰只馬咧。就未賣到佢嘅，但係佢咧唔知點解抽一抽就抽咗落去啦。 係， 而家48分，我諗住佢。 如果要落五班係有排減嘅喎。 我睇佢會嘅。如果呢個練馬師 嗱，同埋呢場嗱，同埋呢場馬佢輸佢跑個第七翻嚟咧，就應該就冇減分嘅。啊，唔係我減咗佢2分。 上次跑第三冇加分，今次減 咗 分。 係啊，今次減咗佢2分，哇！就嗱呢啲就好奇怪啦。咁啊～即係咧，即係我又咁睇啦。如果佢減，如果佢，但係因為佢而家佢都孭都可以孭到。如果再減多2分，咁啊可以孭輕啲。嗱，因為呢一組，嘅1000米咧個頂分係58，咁所以咧佢變咗就孭重咗少少。 嗯。 咁所以就其實如果下一場咧，嗱，因為呢只馬其實同阿薛恩即係上一次薛恩咁跑咗咁樣跑啦，咁啊睇下睇。即係睇下佢啦，睇下佢減分速度快唔快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即係呢喺而家喺呢個分，又可以揾到個輕磅嘅騎師，即係咩輕磅嘅揾到又可以揾個見習生減下磅咁成。 唔係喎，佢都我估佢如果殺馬就揾翻死路程揾翻潘頓 嘅 咯。係 啦，咁啊睇下到時點。 熱門唔緊要，最緊要穩陣喎。係 啊，真係呢個都係㗎啦。即係其實都呢個馬房都係。 即係短期之內，如果佢擺潘頓，我睇佢有機會。係 啊， 熱都唔緊要。 呢個都要睇住啦。咁 我成日留意呢個馬房啲馬嘅。 啱啊，因為上季減得太誇張啦。 係啊。 跟住係咁用啲華將減分，跟住。減已經係減到超速咁滯啦嘛，因為其實呢一場咧，潘頓就跑咗只神朗金剛， 係啊， 咁所以就咩啫？同埋其實呢場馬潘頓佢做到榜啊嘛，1、2、3，咁再睇下啦，睇下佢係咪真係好似你咁講，即係霸勝啊，再減下添啦嚇，咁而家46分咁啊，即係起碼我諗起碼你如果要佢減到40分落翻5班咧，起碼都要輸多4、5場先得。即係仲要輸到冧冧冧先得嚇。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咧就講講另一場啦。嗱，另一場咧，嗱呢一場咧就係即係阿方家柏啦，就完成咗佢即係攞到佢重練以來嘅第900場頭馬啦。嗱，其實呢場馬咧，即係咧我即係今即係其實今季我好少即係話即係通常我對阿莫雷講阿莫雷拉都係批評批判佢多啲。咁但係呢一場咧，莫雷拉跑呢一隻安富咧。咁啊，真係似翻個我哋認識嘅女神啦，嚇！咁啊，同埋呢一場馬咧，即係跑完之後，我再話翻俾你聽咧，嗰啲人物關係咧，咁你就知道咧，點解我哋成日都要講啲人物關係？咁我哋睇片先。 好，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咧，世紀武王慢咗啊！前面快嘅馬星運名爵搶啦，咁啊再響外邊咧成排馬，咁啊數出嚟有八太子開懷大笑，外邊犀利哥啊，外邊嗰啲咧仲有隻紅粉彩已經開始捉啦，最出咧咁啊仲有隻標誌鋭都要捉翻住噶啦，咁啊內欄位置橙衫黃帽就轉數高啦，馬冧中間巴閉啊，尾五內欄世紀武王啊，尾四外邊有乜誰啦，尾三榮華黃昌，尾二紅帽咧就係嗰只安富啊，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和平路嚟噶，巴對面直路嘅時候啦，前面帶頭嘅馬有呢只星運名爵啊，咁啊見到呢只咧犀利哥，跟住第二位啦，內欄第三八太子啊，外邊第四位嘅馬咧，仲有標誌鋭啦，中檔第五開懷大笑，出邊咧仲有一隻紅粉彩影啊，咁啊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咧就係轉數高啦，再響後邊嘅馬有呢只巴閉啦，內欄尾五咧就世紀武王啊，尾四一路走出邊乜誰啊，尾三內欄紅帽嗰只就安富啊，尾二白衫榮華王昌啊，包尾嗰 隻馬仍然係沿住內欄上咗少少嗰只咧，就和平路嚟噶。好啦，咁啊轉緊翻中間啦，星運明爵仲係佔先少少嘅。咁啊見到呢只犀利哥嘅力弱啦，八太子咧就代之而起啊，響外邊冚嘅馬，咁啊有呢只標之鋭啦，咁啊外邊位置仲係紅粉彩鷹，大我當係安富啊，響入邊博位就轉數高喎。好啦，鬥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前面透出嘅馬係星運明爵啊，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追，咁啊有八太子啦，外邊安富就一鼓作氣冚上嚟噶啦，再後邊嘅馬咧仲有呢只標之鋭啦，轉數高係咁內閃啊，再下一百米，安富外邊逢馬過馬就贏緊呢場賽事啊，跑第二名嘅馬咧咁啊相當接近啊，八太子第二，星運明爵第三，標之鋭咧就跑第四啊，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其實計離地戰績根本就佢最叻嘅，安富上季三班兩。 嗱呢場安富你係咪真係睇到即係、就是、我哋認識嘅雷神啊？沿途走位已經係一路攝住。塞住個好位，慢慢慢慢 有遮擋，轉開始轉彎入直路就慢慢慢慢移出，跟住一移出擺正 就一鼓作氣衝上嚟。嗱呢只馬其實咧，其實佢嘅其實佢呢個路程係好準嘅，即係未計呢場之前，即係跑咗呢、這個十六，即係跑埋呢次十六次啦嚇。睇先係啦，十六次三 win 三個第二，兩個第三。嗱呢場你再嗱我再嗱我想俾翻佢轉彎嗰、那個嗰度俾大家睇下嗱嗱而家安費邊度？而家安費喺尾二位置嘅嗱，我一指住呢度啦嚇。咁而家一路咧，而家仲有大概一半路程到啦。嗱咁前面嗰只星運明爵就喺前面就即係叫做補足啦， 同扣嘅 嚇同扣啦。嗱咁啊隔離嗰只犀利哥就犀利哥就唔好講啦。嗱但係你而家見到呢只安富。而家已經開始一路咧就走上前啦，嗱，跟住後邊咧就係何澤瑤嘅八太子，外邊咧就係嗰只標之鋭，咁啊跟住再後邊就紅粉彩影啦，紅粉彩影後邊就嗱見到安富嗱呢度已經見到莫雷拉就掹咗出嚟噶啦，咁呢度真係睇到佢就係即係大把，即係已經係好成竹在胸啦，呢度已經一踩都未擺正嗰只馬已經自己加速，跟住再打一邊，跟住就先過只標之鋭，再拍埋去就過埋只八太子。跟住就過呢兩步，再捽落去就過埋只扣女，咁啊篤定贏馬啦。咁啊頭底嗰只八太子就啄埋，就同阿師傅串叫。嗱咁跟住第三名嗰只咧，星運明爵咁啊又係阿方啦嚇，史卓峰都係阿方嘅，即係都係愛將啦嚇。咁跟住第四名嘅標之鋭咧，標之鋭呢標之鋭係邊個跑開噶？何澤瑤啊嘛。咁你話呢個四重彩係咪好精彩咧？嚇嗱，咁我睇翻個巡邏影片啦。咁啊，其實即係呢場馬你睇到幾個角色啊？嗱， 仲要數你數多一樣嘢喎。嚇，呢場馬係潘頓大熱門喎。 係啦，潘頓係大熱門，冇錯啦。嗱，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聽開我哋講嗰呢啲，你哋會明呢啲啦。呢個就好典型咧，就用翻鳥王嘅口頭禪，即係呢啲就直情係集體措施啊！呢啲嗱，咁而家喺前面啦，咁啊講翻啦，咁啊呢只星運明爵、史卓峰就擺喺前面做啦，咁啊呢只犀利哥就慢慢拍咗埋去嗱，咁其實八太子呢個位咧其實就好靚嘅，咁啊攝咗落嚟，咁啊有遮擋，咁外邊嗰只嗱外邊嗰只標之鋭咧，咁就可能咧，即係我覺得咧嗱，其實佢跑幾次一六五零咧，其實都係麻麻的，嗱呢次叫做跑得近。咁啊，可能咧就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呢只標之鋭咧就即係翻去跑翻千二嘅威力就會好翻啲。咁但係又即係上一場咁，其實都跑到個第三翻嚟啦，潘頓啦。咁而家夜馬就安費邊度啊？而家就係喺呢一隻嘅明華王槍嘅入邊啦。咁啊，而家即係開始走上嚟拍住只世紀武王啦。嗱，咁而家再走啲，你見到雷神呢度咧？真係好，真係啱啱又咁啱，咪有個靚位俾佢又掹出啲嗱，又走下又出啲，走下又出啲，而家就掹曬出嚟啦。咁你見到呢度其實佢已經嘅馬已經係 pick up 咗，就已經係加速緊嘅啦。 仲未擺正， 未擺正已經兩個箭步走上嚟，跟住其實雷神再打阿莫雷拉打落去，只馬更加好反應。嗱呢度再轉右手邊打兩邊，咁啊已經過咗只標之鋭啦。咁而家再過埋只八太子啦。咁啊，以為馬房 Q 穿得成啦，星運明爵。咁點知徒弟嗰只八太子呢兩步再捽上嚟，咁就即係咁，但係都冇關係啦。大家都係 揾食啫， 大家都係揾食啫，自己有係咪先？咁但係呢場馬呢只安富真係叫做奠定咗佢呢個泥地專家啦。因為呢場馬雷神真係跑得好靚，呢個真係毋庸置疑，可以唔使要啦。 咁啊，講翻咁啊，講翻啦。咁啊，其實呢一場馬，呢一場馬咧，咁啊，即係除咗只安富咁就真係都值得要跟進之外，咁其實咧就仲有邊？其實仲有啲咩馬要跟進咧？恩主， 我都係覺得只星雲名爵今年會有頭馬。星雲名爵， 唔係其實佢呢場馬放足大半程， 係啦，都唔斷， 都冇斷。咁佢最後真係叮當咁，即係俾只八太子後發先至啫。咁但係就即係叫做呢只馬嗱，呢只星雲名爵今季都已經攤咗三跑咗三鋪噶啦。係 啊， 即係咁你如果以計翻佢開季即係開羅日嗰日輸俾勁博輸個幾馬位，咁而家勁博已經連贏三場，二班都贏，二班再贏係咪先？即係又增每段增程，咁你呢只真係有級數，咁同埋即嗱跟住嗰場，跟住佢再輸跑第五就輸俾天池怪俠，嗱咁天池怪俠 又跑第二， 咪啱啱咪同只勁博串嬌咯，咁所以呢只星雲名將大家都要 mark 低佢啊，即係大家要留意呢只馬啦，即係我諗佢再跑即係再 run 順咗啦，咁睇下會唔會俾翻莫雷拉跑啦，因為其實頭先我都講漏咗一樣嘢，即係講開安富就係話你莫雷拉而家暫時嚟講係。即係同阿方家柏係合作係最好嘅，係啊，咁啊已經係即係方家柏嗰十幾場頭馬有一半係經阿莫雷拉手，咁啊潘頓完全都冇份嘅，啊咁所以都有啲人講就啊潘頓究竟搞乜鬼啊咁樣，但係我覺得 模仿環境嘅嘢， 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就即係你要記住，即係啲佢哋兩阿潘頓同埋莫雷拉就已經唔係你哋認為嘅對手嚟㗎啦，啊咁大家都係即係。團隊精神嚟嘅啫嚇，咁呢只但安富再出都要再睇啦。呢只馬如果升呢，跟住再升翻上二班，其實係啦，即係呢場贏咗，睇下升唔加咗佢幾多分啊？七廿九，仲可以喺三班跑。咁如果咧，如果有啲趌頭三班八十五分頂分嗰啲咧，咁佢可能再出多，再出都要再跟。 哇！八十五分逆咗佢嘅呢個。 係啊，即係八十五分頂分嗰啲，咁佢咪有七廿九，咪又孭翻中榜咯。咁所以咧，呢只馬其實再出都要再睇，呢只馬真係即係泥地真係好準啦。咁啊，其實一對阿方要及住啦。咁八太子你係點覺？你係點認為咧？ 呢只馬我。冇乜點睇喎，呢只馬都係走勢臨尾嗰下，其實佢可以過多啲。 即係呢場你有冇覺得佢係賺咗啲形勢咧？即係如果下次再熱，會唔會就可能要小心？ 如果再熱就死得㗎啦。 係啊，即 係因為你呢場馬明顯咧，佢係過臨尾唔係星雲名爵冇咗俾佢過到咧，佢根本係。好困難咁過 嚇，因為其實佢早段都賺咗啲形勢嘅呢只。 頭先你都講佢蝕咗裏邊噶嘛， 蝕 咗裏邊佢個有遮擋咧， 即係一路喺度等啦。係 啦，佢臨尾上嗰下個走勢都係唔係夠勁，可能未捉，但冇理由啊。 係啊，唔係咁佢都係今季第一鋪出啫，咁啊即係熱啱啱第一鋪第一個 run 啫，咁可能即係 run 咗一鋪就即係可能會好啲啦。咁但係就話即係如果下一鋪因為呢場馬你覺得會變咗做熱門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啦，因為佢真係賺咗啲形勢嘅。好啦，咁我哋講完呢場之後咧，咁啊再我哋就再講埋啦。嗱呢場咧就非常緊要啦，因為咧即係。是我們馬後炮上次的代表作，因為上次我記得跟波仔在做這集馬後炮的時候，那我們呢即係講翻講嗰日講翻嗰場夢想成金贏馬嗰場咧，就大已經就同大家開定期票，就 mark 定叫你哋 mark 住呢只天作之合。咁啊 mark 住呢只天作之合，因為呢只馬就睇到佢上次真係有進步，上次跑佢上次跑翻嚟嗰個第嗰阿巴道跑嗰個第六咧，其實佢可以再近啲。末段追翻好多，點知今次換咗潘頓，仲有65蚊，哇！呢只咁啊，真係希望大家有睇完又有跟到啦。咁我哋不如嚟睇下呢個天作之合，即係點樣贏得清脆？我哋睇片。 大熱十一 好，一開閘嘅時候啦，咁前面快嘅馬咧，見到中間順威王子啊，跑千四內欄幸運轉旗快翻啊，第三位中檔天作之合啦，出邊第四位凌駕啦，外邊粉紅就第五位仲美麗精神啊，內欄第六玩具達人啦，中檔仲有桃花紅啊，再後邊啦，咁大約跟住個第八位度啦，仲有魅影楊飛啦，咁後啲嘅馬威進區，尾四金旗莊家，咁啊尾三灰馬咧就係嗰只喜佳龍啊，暫時電流浪漫組合同埋嗰只佳運來嚟噶，好啦，咁啊轉呢個八米彎啊，前面带头就是这只幸运传奇，跟住第二位是顺威王子，第三位的马有这只天作之合内栏，第四位就是凌驾，第五位内栏就是这只玩具达人，中间位置桃花红，一路在出面兜大弯跑，那只就美丽精神粉红袖，后多层的马内栏大白鼻梁蓝衫，那只就威进区拿出去，有魅影杨飞灰马喜佳龙亦都拿出去大外档来冲，好了，正在直路幸运传奇占先，中间天作之合中档追上嚟噶嘛，仲有凌驾，外边魅影杨飞亦都上紧，马林中间仲有玩具达人啦，最出嗰边就喜佳龙啊，兜到嚟最后200多米啦，几马平排冲刺，内栏幸运传奇仲有啊，最出就魅影杨飞啊，中档嘅位置仲有天作之合同埋威进区嗰啲马接近终点，埋边幸运传奇斗紧天作之合之际，中间威进区上埋嚟接近终点第一名，相当接近啊，中间天作之合。是咪有機會就啱啱到先咧？ 嗱，其實呢一場馬咧，嗰只大熱門只凌駕咧，即係我又唔知點解會咁熱嘅。咁啊，呢場馬幾隻馬都值得要睇啦。當然贏馬嗰只天作之合，嗱，其實你而家睇你睇翻佢咧，其實呢場馬都未係十足嘅，啲腳發得仲啲腳啲出啲步都仲係好亂水。咁但係真係呢只馬真係高質咯，呢只馬啊！咁啊，潘頓立咗，其實佢見到，同埋你睇翻佢啲步都出得都唔係好開。咁啊，咁呢只就當然係贏得清脆啦。咁同埋即係佢掛曬咩133步，擺明 K.O. 你，你凌駕都仲要咩119係咪先？咁啊，即係擺明 K.O. 你咁要，即係你凌駕輸都冇乜説話好講啊！即係同埋佢第一次升上三班又真係有啲考驗啊！咁所以咧，即係點解會有60多蚊分？其實都要多謝只凌駕，咁啊嗱，我哋一路睇住巡台面就一路講啦。凌駕就第六檔，嗱天作之入咁嘅三檔，咁而家天作之入嘅其實都係順住出閘，都係好文靜，擺順住前面走。嗱咁其實有幾隻馬，嗱頭先嗱呢跑第二呢只幸運傳奇其實都要睇嘅，即係雖則佢係咩輕磅擺前面，但係佢係冇斷嘅，喺前面放足大半程冚過都唔係輸得遠。咁另外啦，嗱巴道上次就跑。呢只啊威呢只天作之合就冇咗就輸咗，咁啊跟住就冇咗個税權啦，咁啊佢又考咗只威進區，咁最後威進區翻嚟都幾乎第二啊，咁啊大家諗下我講啲乜嘢啦嚇，嗱咁啊而家走咗一段半程啦，嗱凌駕其實就而家就喺天作之合嘅外邊，其實都冇乜遮擋嘅，嗱呢度咧即係咧即係都係典型莫雷拉嗰啲跑法啦，咁呢度啦即係轉緊彎，其實一路都開始踩油啦，咁啊諗住就可以突圍而出，嗱咁其實潘頓呢個位即係。擔住等你啊，俾你冚咗先。嗱，你見到啲幾步嚟，潘頓都係立翻正啲姜。嗱，呢度打咗一邊咁啊，開始有啲反應。嗱，威進區就喺後邊啦嚇，呢度開始慢慢上。嗱，呢幾步咧，你見到潘頓打幾邊都係順住打，嗰啲 rhythm 順住打嘅啫，嗰啲節奏。但係只馬就 pick up 得好好咧，就越走就越有。咁呢度其實就已經過咗入邊嗰只幸運傳奇㗎啦。跟住嗰只威進區就冚上嚟外邊啦。魅影楊飛咧就頂到個第即係。即係本來就第三就捱到個第四啦，咁啊過咁反而變咗只凌駕咧，你而家凌駕呢一鋪咧就已經即係睇到係即係有啲考驗啦嚇。 係 啊，嚇！但係真係冇理由咁熱嘅呢只馬，上同埋就係咁講，上次十幾倍贏，你而家兩倍，你而家先走嚟追寶尾，即係雷神都係咁話啦嚇。咁所以咧嗱，但係今次贏馬就係阿潘頓，巴杜啊爭啲有第二。如果大家當日有睇直播咧，有睇賽事直播咧，咁啊翻去過磅嗰陣咧，你又會睇到有一幕咧，就係巴杜同阿潘頓喺過磅嗰度咧就啊有啲對話，咁當然聽唔到講乜啦。咁啊真係咁，但係大家就諗下我點解咁講啦。嗱，咁第三係田泰安啊，田泰安呢只就又係難度好高嘅，因為你真係放足即係跟仔前面放足大半程。咁啊，跟住魅影楊飛就恰如其分啦。咁其實咧，其實嗰日咧我就好陰功嘅，即係雖然我嗰日咧就中呢只天作之合 win 啊，中得好開心。但係我四重彩咧，我就係點解就係冇咗田泰安嗰只。 嗯。 我魅影楊飛都有， 我四重彩咧，我係天作之合，未影楊飛復式馬膽，咁就拖有拖威進區啊，凌駕啊有凌駕同埋誒佳運來啊嗰啲啊，就係冇咗只浪幸運傳奇，咁嗰條四重彩真係冇得，可以唔使啦，唔要啦。咁啊陰功啦，咁啊真係輸咗，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天作之合，真係俾我睇到係即呢只馬有進步啦。咁啊賽後其實訪問咗個偉達咧，咁亦都有啲人問佢啦，哇呢只馬會唔會即係趕跑四歲系列啊成啊咁樣？咁佢阿偉達就話希望即係跑多一場睇多次，即係睇多次先再評估，因為佢而家呢只馬佢係北半球三歲啦，咁北半球三歲下年轉四歲，咁佢而家八。即係跑呢場之前就80分，咁呢場夜馬就加咗佢5分85分，咁其實如果你話佢要部署跑經典一利賽，咁其實佢都唔係冇可能嘅喎，即係佢如果再贏多場，下一場再出再贏，咁我估計佢真係可能會跑嘅喎呢只馬，咁同埋啦，即係呢個馬主即係同我又有啲緣，因為我以前都係怡和，都係喺怡和度做嘢嘅，咁啊即係工作嘅，咁啊呢個都係怡和家族。啲後人嚟嘅，咁以前有隻英國1000堅尼盟主天燈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嚟跑過國際賽啦，咁呢件衫以前嗰啲咩武術高手係嘛？上季武術冠軍啊嗰啲咧，咁啊啲即係嗰幾隻就真係麻麻地，咁呢只天作之合咧就真係真係質素嘅，真係唔講笑，即係如果呢一場佢咁贏法咧，咁我覺得呢只馬都可以長跟，咁啊仲有啲咩馬可以？ 冇啊，就係呢場馬。又好似頭先我場咁，我而家我買馬咧就好陰謀論。我有啲揾場次咧，嗰三大高手邊只熱門唔揾咧，我就飛佢四甲都唔要，跟住攞嗰兩隻就穿噶啦。睇點穿法，好多時咧有啲意外驚喜。嗱，呢場馬又咁啱咁巧，第四都冇，第五雖然話只馬上到嚟係有依個阻滯或者個狀態。或者佢個質素未必去到啊，但係你睇到臨尾嗰幾步咧，就好似硬係攻唔起，即係佢上次贏得咁輕鬆，冇理由咁快啊！你今場上到二上咗一班之後，係臨尾嗰幾步係雷神有推騎，但係係冇力嘅喎。 係啊，咁所以呢只即係同埋又咁講啊，即係。你睇下贏馬嗰堆人係咩人先啦？ 我知道，但係正路嚟計，你輕磅雖然二兩倍係超賣咗啊，但係個咁輕磅上賽人人都好，冇理由三甲都冇噶嘛？依樣咪佢哋高咯。 係啊，真係高噶嗱。咁其實嗰日阿雷神都有贏馬嘅，贏一勁博啦。咁我哋今日冇打算講嘅勁博啦，即係留翻再出先講。但係其實即係嗰日。即係嗰日其實就咁樣講翻轉頭，阿蔡若翰都係即係都唔係話好完整啲攻勢啦。咁呢一隻我話呢一隻咧，我覺得就真係都要睇下佢短期內即係會唔會再出。咁再出又睇下點樣嗱，因為呢只馬佢都係叫做即係你上一次叫做冷門贏，咁你即係嚟到呢度又真係。即係可能上同埋上個三班，咁始終進度又爭啲啦，咁所以又冇辦法。咁但係咧天嗱，再講多次啦，天作之合要跟啦呢只馬。咁其實魅影楊飛威進區呢一對，再即係其實呢場嘅四甲馬咧，其實各自再出你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啊，都要留意，尤其是就係跑第二呢只幸運傳奇，因為佢其實就克服咗好多難度嘅。即係佢即係順住個仔前面走，咁仲要係冇遮擋，翻到嚟都係緊緊，即係都頂得到條橋。呢隻馬都唔講得笑，即係雖則佢係咩輕磅。好啦，咁我哋就休息一陣先啦，翻嚟我哋就講翻禮拜三嘅賽事啦。